寇金叫来了医生，也叫来了护士，示意要求把输液的针拔了。医生看了看他的情况，也就同意了，不过出院还不太合适，最好再过一晚。这次决定是英明帮着下的，没等石毅开口就答应下来。 果然，哼。 寇金调笑的看了石毅一眼，然后搬了把凳子坐在边上。 行了，你俩当我不存在就行，有吩咐了就叫我一声。 你要在这待着？ 是石毅请我过来的。 他说完看了病床上的男人一眼。 你总不至于这就赶我回去吧？ 这路途可不近啊。结果石毅干脆的点点头， 行了，你回去吧。 连英明都在旁边补了一句， 回去路上小心。 寇金眉头几乎拧成疙瘩。 嘿，你们太不仗义了，兄弟一场你们就这么对我？ 寇金话都没说完，石毅因为无聊就把电视打开了，刚好频道是切在了文艺频道，放的全都是一些影视的新闻。他突然想起来英明电影的事。 你现在还没回剧组？ 董晓那边应该挺急的，之前还给他打过电话。英明随手又抽了一根他极其厌恶的薯干，抹了两下。 明天我就回剧组，他们拉到远郊补几个镜头，我就不过去了。 新闻播了没两条，很意外地提到了王一奇退出娱乐圈的事。石毅放大声音，就听播音员语气很刻板地复述着发布会的内容。王一奇看着很冷静，对记者的提问也基本上做到了有问必答。他说参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英明执导的，也算是他演艺生涯的一个完美的终点。之前知道了是一回事，如今看着真正发布会的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寇金愣了一下， 这事儿竟然现在还在反复播？ 都已经是几天前的事了，不过那时候所有人都忙得无暇顾及，当时王一奇的发布会没有任何一个圈内人出席，他宣布完就直接进剧组了。具体情况寇金还了解一点，石毅是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的。看到电视上定格的王一奇的特写，寇金叹了口气。 哎，人这辈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挺不容易的。 不然天底下就都是捡便宜的事儿了。 英明很淡地接了一句，然后坐在石毅的病床一边。 哎，你出院那天去我家吃顿饭吧。 这话题提到的有些突兀，石毅愣了一下。 去你家？ 我妈说一起吃顿饭。 鸿门宴？ 应该不会要了你的命。 相比起石毅的妈妈，英明家里的态度似乎有缓和的迹象。虽然他爸爸一直没有表态，但当他妈妈提到石毅的时候，他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暂时来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强求不得。不过他也没有乐观到认为这顿饭等同于他父母接受了自己儿子变成同性恋的事实。事实上稍微想想，他也知道他妈到底想干什么。石毅考虑了一会儿，最终点头， 行，我去。 这顿饭早晚都得面对，虽然除了诚意他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寇金最后多留了半个小时还是走了，他本来就是过来看看石毅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既然英明在，那估计也用不上他。英明本来说跟他一起吃饭，石毅死活不同意，耗到最后陪着石毅吃了病号餐。三个人临分手的时候，寇金跟英明念叨，这样的石毅太可怕了，杀伤力有些承受不住。而吃完晚饭，天完全黑了之后，石毅非要去医院的花园里遛弯。英明觉得他刚退烧了没多久，不适合出去吹风，但是石毅态度很坚持。两个人僵持了半天，最后还是英明妥协。不过石毅裹得像是北极熊，在夜幕之下背影很惊悚。这个时间基本上也没人了，天还是透着亮的， 多数病人这时候会选择在病房里聊聊天看电视，也就只有石毅这样的会跑出来吹冷风。他跟一鸣随便找了个亭子坐了会儿，看着前方黑漆漆的树影，陪衬着几盏不亮的路灯，恍恍惚惚的。 你知道吗？我特喜欢晚上。 为什么？ 英明的语气不置可否，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有什么可喜欢的？结果，他旁边的男人往前靠在他背上。 因为你说过的2401。 过了24点，就是明天了。或许以前也不喜欢这种不受控制、前途未知的感觉，但是自从英明跟他说过这句话，石毅莫名的对黑夜有了一层好感。再看不清楚都好，总是有前路的，时间不会为了任何人停止，生活也不会为了任何事而结束，所以能做的就是往前看。英明转过头的时候，刚好石毅抬起头凑在他旁边，这个吻是意料之外的，却依旧很温暖。石毅去英明家之前特地去理了发，虽然其实也没有改变多少，但是英明开车去接他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他态度上的不同。当时英明没忍住还笑了一会儿。 哎，我说你至于吗？捯饬成这样，该打的时候还得打，我爸妈都不是颜控。 石毅耸了耸肩， 我这是策略问题。 他其实犹豫过，是应该穿得精神点儿，还是搞得病歪歪的比较容易博得同情。考虑到最后，还是越靠谱越好。相比他，英明态度自然一些。反正都到这个份上了，横竖都是一道，他没差别。虽然石毅的身份比较特殊，但说到底都是客人。英明家里还是准备了几道菜。两个人进门的时候，英明的爸爸在沙发上雕木件，听到英明那声爸，连头都没抬就嗯了一声。石毅跟英明坐在旁边，厨房那边还在准备饭菜。本来他们考虑要不要进去帮忙，但是按照英明对自家人的了解，这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做好过随便自作主张。20来分钟就弄得差不多了，英明的妈妈招呼过去吃饭。石毅看了英明一眼，两个人等到英明爸爸站起来才跟在身后。饭菜很简单，显然谁也没有心思装成很热络熟人的气氛，闷头各自吃各自的。偶尔英明的妈妈问两句闲话，英明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这顿饭吃得很辛苦。好不容易熬完了，英明进厨房洗碗，石毅直接被英明的妈妈叫到了阳台。他爸爸继续去雕木件，一句话都没有说。英明洗完了碗，就靠在厨房里抽烟，也没有出去。发呆的视线盯着墙壁上挂着的日历，微微皱着眉。